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5集。秦冉把一叠门票扔给了乔生，孟欣然的手彻底僵住。 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 A 区的票？ 孟欣然反反复复地把这张票看来看去。 那我的票呢？ 嘴里喃喃着，似乎不敢相信这件事，手中的力道几乎要将这张票撕碎。林奇这会儿终于反应过来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直接上前一步，把孟欣然手中的票拿走，递给秦冉。他有些不敢看秦冉的眼睛。 冉冉，叔叔，叔叔羞愧。 一开始他没有弄清楚状况，觉得秦冉先挑事情在先，对他不予理会，甚至于责怪他浪费了孟欣然的时间。后来又因为内疚，想要把这件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觉得那是给秦冉的施舍，算是他对他的歉意。他甚至觉得秦冉会因为他的不追究而感觉到幸运。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件事从头到尾秦冉就是一个无辜者。他被孟欣然诬陷，又被孟欣然砸坏了桌子，扔了书。秦冉自己心里是清楚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拿孟欣然的门票，所以孟欣然的那些举止跟言辞都极其可笑。若之前林奇对秦冉把孟欣然的桌子跟书从五楼扔下来不喜欢，眼下却觉得秦冉这个动作再正常不过，甚至于秦冉再狠一点，林奇都不觉得过分。林奇心中的羞惭愈深，他向秦冉弯了弯腰表示歉意。秦冉只是转过身，随手收起门票，语气风轻云淡。没事。林奇听着，心却猛地下沉。事情果然在朝最坏的方向发展。乔生就站在高阳身边，从头到尾没有怎么开口，只在秦冉拿出票的时候皱眉看了孟欣然一眼，又震惊地看了秦冉一眼。 欣然，给冉冉道歉。 林奇顿了顿，朝孟欣然开口。孟欣然抿了抿唇，冷着脸没有开口。 可我的票就是被人偷了。 林奇捏了捏眉心，似乎挺累的，他张口还想说什么，这时候门被敲响了，进来的是一个中年妇女。秦冉站位最靠近门，她斜靠着桌子，腿懒洋洋地搭着，头微偏，侧着的眉眼略显不太耐烦。中年妇女一进来，最先看到的就是她，似乎是没有想到在这里也能看到她，眉头下意识地拧了拧。 哎呀，张嫂，你怎么来了？ 林奇目光一偏，看到张嫂惊讶开口。张嫂想起来正事，立马从包里拿出来东西递给林奇。 啊，是这样的，林先生，晚上我给表小姐的房间换香氛的时候，看到角落里的门票，后来他们又说这门票对小姐很重要，我就立马送过来了。 话说完，整个房间都安静了。张嫂一顿，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 难道那个佣人骗他？晚上张嫂在孟欣然房间发现门票的时候，她准备放到化妆台的，旁边一个佣人开口说孟欣然正在着急找这个，还给张嫂说了地址，张嫂就匆匆忙忙打车赶过来。 没，你没说错话。 林奇现在连看都不敢看秦冉了，闹了半天，这一切就是个闹剧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这么多年的修养让他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 高老师，今晚真是麻烦你了。 孟欣然接过张嫂递过来的四张门票，四个连号，一个不少。到了现在，谁最无辜，谁被谁牵连，已经一目了然。想想之前孟欣然说的让林奇管好秦冉，当时说的多嘲讽，现在就有多打脸。孟欣然一张脸也通红，被乔生还有高阳的目光看着，头也不敢抬，直接离开。林奇又对秦冉说了一声抱歉，就逃一般的出了门。宁晴手指捏紧了包，想要跟秦冉说什么，秦冉却并不看他。秦冉回去的路上，乔生终于反应过来，他挠挠自己的头发，侧了侧身，看着身边的秦冉呱呱叫。他问他到底是哪里来的门票。秦冉手里拿着个手机，不知道跟谁在发短信，眼眸垂着，沉默又冷淡。乔生在耳边咋咋呼呼的，他不由伸手掏了掏耳朵，瞥他一眼。别人送的。 谁这么好会送你这东西啊？ 乔生绕到他另一边。 为什么没人送我？ 陆兆莹。校医是那个校医。秦冉漫不经心地回答，见乔生不明白，他又这么解释了一句。被徐瑶光警告过无数次的乔生，这下彻底蔫了。他沉默了一下。 惹不起，惹不起。 嗯。秦冉头也没抬的嗯了一声。到了校医室，秦冉朝他挥挥手，直接进去。天差不多已经黑了，乔生一下课就去了监控室，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呢。眼下食堂没有饭了，他也没有去外面，就去买了一桶泡面，去徐瑶光的寝室泡面吃。 徐少，你不是说校医室的那些人不好惹吗？ 乔生倒好了热水，又把叉子扎上去，就往椅子上一坐，侧身看着徐瑶光。徐瑶光住的是宿舍楼鲜少有的单人宿舍，地方宽敞，他还摆上了桌椅。乔生就把腿翘到了桌子上。 确实不好惹，没事别去那边晃悠。 徐瑶光没有抬头，修长的手指翻着一本物理书，目光清冷。 到时候怎么死的你自己都不知道。 乔生的手搭在桌子上，有气无力地开口。 可我看冉姐跟他们相处得很好，还有人送门票给她。 今天这件事过后，乔生知道他想要孟欣然手中的门票基本上已经泡汤了。听到这句话，徐瑶光眉眼也动了动，似乎想不明白。没等他想出什么，手机又亮了一下。他连物理书都没管，直接拿起手机看了一眼。乔生见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拿叉子搅了搅面，又吃了一口。看到徐瑶光这样，他不由翻了个白眼。 徐少，又是秦宇的消息？ 他寄给了我两张票，让我们月底去看他的第一次表演。 徐瑶光放下手机，侧了侧头，声音清冷。乔生吞下面，头也没抬。 我不去。 徐瑶光看了他一眼，淡声开口。 这次他的表演是新曲，我听过一点他发过来的视频，进步很大，不去可惜了。 我还是回去求我爸，明天怎么让我和何文他们创作内部人员混进去表演赛吧。 想到这儿，乔生有些生无可恋。秦冉这边也到了校医室，程木看到他回来了才开始摆饭。陆兆颖偷偷看秦冉的表情，虽然还是那副不太好惹的样子，但看得出来心情要比离开之前好。他松了一口气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慢吞吞地放下手中的东西，往外走了一步，似乎并不太意外。饭桌上，秦冉慢条斯理地吃着饭，并想着那个张嫂到底是谁神不知鬼不觉地找来的。很快，陆兆颖在讨论组里发了一条消息： 兄弟们加油，我已经在我爸那儿拿来了几张工作牌，明天下午我们3点见。 然后又发了一个定位地址， 秦冉摸着下巴，看着这些消息，若有所思。吃完饭，秦冉继续趴在桌子上练字，他左手写字慢，此时眉眼全是烦躁。程木给他端了一杯茶过去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他写的字，有些诧异，进步了。 知道他那字帖谁的吗？ 陆兆颖摸着下巴，高声莫测地看向程木。程木摇头，没有什么表情地问道： 谁啊？ 江大师。 程木一脸迷茫，似乎在想，江大师是谁啊？ 就是去年我们家老爷子请了五次才拿到仁义符山水画的那位大师。 陆兆颖把笔一丢，往后靠了靠。这么一说，程木就想起来了。 你说那位脾气古怪，东西还贵得要命，不怎么向别人出售自己作品的张大师？ 就是他。 陆兆颖打了个响指，程木这才惊讶地看向秦冉的方向。 你们家俊爷请这位江大师写了好几份字帖给秦小冉练。 陆兆颖眯着眼睛，最后压低声音： 程木，我问你啊，要是换成你们家老爷子，能有几分把握请到江大师写字帖？ 程木僵硬着一张脸： 一张字画可以，写字帖 几乎不可能。两人几乎都是同时想到，然后面面相觑，陷入沉思。所以他们家俊爷是怎么请的？另一边，林家，林景轩已经先去京城学校了。林奇晚上没回去，而是去了林家老宅。林老爷子书房，林奇沉吟了一下，才羞愧开口说他今天办砸了一件事，语气有些疲惫。 什么事儿啊？ 林老爷子很少看到林奇这样，他放下茶杯，满是沟壑的脸上表情顿了顿。 是欣然的事。 林奇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始末讲述了一遍，语言简洁但直切要点。说完，林奇低了低头。 哎，当初您让我好好关注秦冉的时候，其实我就选了雨儿，没敢跟您说。眼下又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咱们林家想要教好他绝无可能。唉，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要怎么面对他。 林老爷子听完没有立马回答，好半晌他才微微拧了眉。 今天你做这事确实欠妥当，不过云光财团那票他怎么会有一张？ 这件事林奇也不知道。 算了，事情都这样了。 林老爷子比林奇淡定。 世界上的人才多了去，谁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变化？他这样的情商，以后能不能把握住机会都不太一定。你也说了，秦冉学习不好，说明他没定性，又好高骛远，可能以后还要狠狠摔一跟头。 想了想，林老爷子又道： 婉儿昨天跟我说了，他们说魏大师能收雨儿的概率是90%，雨儿跟那秦冉不容，这样也好，免得你在左右为难。 我知道了。 商人说到底最后还是以利益为重。 这件事儿我明天再去找他，跟他亲自道歉。 林老爷子可有可无地点头。 月底雨儿的表演，准备几个人去？ 哦，他妈妈还有景轩，我公司事忙就不去了。 行。 秦冉练完了字，就回了九班继续上晚自习。九班依旧很沉默，而高三教学楼下的那堆书还是没有人收。秦冉把从校医室抱回来的原文书又放在了书桌上，林思然诧异地看了一眼，发现书大部分都恢复原样了。秦冉面无表情地戴上了耳机，又拿出字帖开始练字。 乔生一行人也来得晚，到的时候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讨论明天混进去表演赛的事。高阳让班长等人给孟欣然重新准备了一个桌子，放在最后排，正好在乔生后面。孟欣然这么高傲的人，却是不会再待在九班，他直接转到了一班。此时他正面无表情的双手环胸站在后门边，而一班上来三个男生给他搬东西。为首的浓眉大眼的男生之前请乔生带他混进去表演赛，被乔生拒绝了，毕竟他带何文等人混进去就很冒险。眼下看到乔生等人在激烈讨论着明天混进去表演赛的事儿，他有些快意地开口： 乔生，何文，真是对不住了，刚刚孟欣然同学把三张票送给了我们。 孟欣然双手环胸，十分冷漠地看着乔生等人，嘴角勾着嘲讽的笑，没有看秦冉，仿佛十分的轻视他。乔生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，酒班很安静。啪的一声，秦冉取下耳机，随手把它丢到了桌子上，这动作突兀，所有人都朝他看过来。秦冉捏了捏手腕，然后侧了侧身朝乔生看过去，没有什么表情的开口： 刚刚忘记把东西给你了。 说着他伸手摸摸左边兜，没有摸到东西，拧了拧眉，挺烦躁的又摸右边兜里，终于摸到了，就十分随意的扔到乔生桌子上，三米的距离很准，所有人都随着他扔的方向看过来。乔生桌子上那是一叠表演赛的门票，刚刚快意说话的男生这时候仿佛被人掐住了嗓子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